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信诚也许是恰巧要来阳台透透风，他欲言又止的眼神与我们尴尬的目光灼然相碰，但信诚终于转头缄口，不再多问一声，吩咐保姆扶他回去。表情举动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小梅刚才的话语他已经全部听清了。那位身强体壮的中年保姆怨恨地瞪了我们一眼，扶着信诚迅速转身，很快消失在阳台的入口。阳台上重又剩下我们三人，彼此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言语。显然关于如何向信诚妥为述说已无需再做商议，一切只看信诚自己的承受能力了。周月和小梅既然来了，还是跟我一起来到病房门口，换了轻松面孔来看信诚，不料被信诚的保姆挡在门外，说信诚要睡觉了，不想见人。小梅和周月只好悻悻作别。我思忖很久，犹豫着是否也该向信诚告辞回城。周月、小梅都劝我再留两天，以免信诚觉得大家甩手都走了心里难受。周月说他最近一两天要去外地出差，小梅也有个事情要去外地处理。周月本来和小梅商量让小梅拖些日子，等悠悠的拘留日期满了，公安方面或放或补有个着落再说，但看来不行。小梅说她只是到唐山去几天，而悠悠的案子在几天之内恐怕不会有什么新的进展。我默默地听着，默默地点头。他们走了。那天晚上除了医生、护士和保姆之外，信诚始终没再让任何人走进病房，包括过来给他送文件的李秘书。李秘书送来的文件就是几天前信诚在二楼阳台面对律师和悠悠含泪口述的那份遗嘱。我又向李秘书征求意见，问他我是否还需留在医院。李秘书也是一番挽留，说我是信诚最可信赖最尊敬之人，最好再留一夜，明天再看看他有什么话要说。于是这一夜我仍在医院留宿，这一夜我仍然似睡似醒。第二天我起晚了，起床洗漱之后，李秘书便来找我，问我吃早饭了没有。我说我多年的习惯是不吃早饭的，问李秘书有什么事情。他说信诚今天一早上起来呢，就让我来看看海大哥还在不在了，如果在的话，他说他有些事情想请海大哥过去聊了。我马上点头，马上随着李秘书来到了病房。一进病房，发现信诚床前已有一位不速之客正襟危坐。我进屋的时候，那个人闻声回首，我们目光相碰，彼此都有些意外的表情，尤其是我。我没想到这位西服革履的男子竟是江帆。我们互相注目，彼此无言，似乎都有戒心。林信诚用虚弱的声音招呼我近身坐下，并且先把江帆介绍给我。这是原来我爸公司的，他 他叫江帆，今天呢，他过来看我。江帆从床前的小凳上礼貌地欠身，和我握手。我们以前在爱博医院见过面的，彼此并不陌生。江帆甚至老练地笑笑，未等信成介绍，便开口与我寒暄：“我知道你是作家对吧？”我笑笑，未知是否。作家一般不喜欢被人称为作家，所以我的沉默既非倨傲，也非自谦。我在信成的床边稍远些的一只沙发上坐了下来，与重新坐回凳子的江帆，与半卧病床的信成恰成鼎足。信成一目江帆，继续了他们刚才的话题。啊，没事，你接着说吧。海大哥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最信任的一位大哥，我的任何秘密都不瞒他的。江帆向我看看，不知认真还是调侃，感叹了一句：“啊，难得林少爷受了那么多人的蒙骗，到现在还有胆量相信别人，实在是难能可贵。”我和信成互相看了看，似乎都不清楚这句难能可贵是夸奖我们当中的谁。江帆傲然转脸，视线重新摆正，开始侃侃而谈：“林老板，仅此一句便被林信成插嘴打断。哎，你别叫我老板，我不是老板。你父亲过去是我的老板，所以我也把你看作是我的老板。尽管呢，论年龄咱们可能都不是一辈儿的，但是我今天叫您一声老板，就是把您当做一个商人。您别觉得我是在贬低您的人格，现在呢是个商业社会，商人这个词儿在我眼里非常高尚，光明正大。商人要讲信用，要讲公平，信用和公平就是交易的原则。这个时代，人与人，事与事，你来我往，都是交易。我今天来呢，是要告诉一些你应该知道、需要知道，但是你又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想问问你，如果你是一个商人，如果我们是在进行一场交易，你打算出个什么价格？在江帆这套商人的理论面前，林信成有些不知所措，他只说了一句：“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钱吗？”林信成说完，一目看我。我看出林信成在交易面前的那份局促，看我的眼神分明是一种求助。于是我身体略略前倾，从旁边插嘴帮腔：“哦，对不起江先生，我想恐怕信成并不太明白你究竟要告诉他什么。我赞成你说的交易原则，但是如果交易的一方需要寻找一个买主，那至少应当给对方看看货色，是吧？”江帆看了我一眼，略加思索，然后对林信成说：“是关于裘慧敏的事情，我想你应该有兴趣听吧。”林信成问：“裘慧敏，他怎么了？关于他的什么事情？好，关于他和你，他与你之间的一些事情，从他认识你的那天起就发生的事情，那些你不知道但肯定想知道的事情。”江帆，你指的是我不知道的什么事情？林老板，你还没有开价呢。你要多少？50万。我现在有点难处，需要花钱摆平。50万对你来讲不过九牛一毛， 江帆如此血盆大口，逼得我不得不再次帮腔。啊，对不起，江先生。这个书我听得好像有点过分了。你仅仅凭着一点陈年旧账，就想换取这么大的一份报酬。你这个就不大像是做生意了，怎么有点像是敲诈勒索啊？江帆慢慢转头，轻蔑地看我，冷冷地说道：我是在和林老板做生意。我不禁被他的态度激怒，毫不客气地予以反驳：不管和谁做生意，都要有规有矩，对不对啊？你就算奇货可居，也不能这么瞒天要价啊。江帆目视心诚，并不把我放在眼里。他说：我的货值不值，需要买主决定。我还要再予以驳斥，不料信诚开口在先：好，你说吧，我买。也许江帆已经做好了讨价还价的思想准备，但林信诚如此干脆利索的拍板成交，似乎让江帆也略感意外，以致他稍稍定了定神，才清清嗓子开口说道：好，按说呢，咱们应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我相信你林老板的为人，我相信你不会为了这笔区区小钱坏了你的生意。这也许是江帆第一次在拿到买家的预付款之前就将自己的货物和盘托出。他此次来见信诚的目的，就是要在林信诚与裘慧敏之间制造间离。他之所以要与林信诚达成这项交易，是因为他与裘慧敏的一场早在几年前双方就有约在先的漫长交易，在昨天夜里终于破裂告吹。于是江帆既是为了金钱，也是愤而报复，他为林信诚带来了一大包不可告人的阴谋，这些阴谋暗藏数年之久，其中的机关算尽，其中的自私无情，让人不能相信竟出自一位楚楚可怜的少妇之手。话头需要追溯到数年前裘慧敏在大学里与林信诚的那场邂逅，那场邂逅以及被其引发出来的短暂恋情，实际上全都蓄谋已久。最早的起端是在某日放学的时候，裘慧敏与到学校接他的江帆一起看到走出校门的少年信诚，当时他们的汽车从林信诚身边开过，要不是信诚指指点点，他是不会想到这个满脸稚气、满脸病容、满脸女人像的男孩竟然是江帆老板的公子，是一个亿万财富的继承人。于是这场阴谋便从其后不久的一次讲座开始，裘慧敏故意坐在信诚毗邻主动搭讪的结果，竟是出乎意料的成功。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从此展开，裘慧敏与江帆精心策划、周密安排、对症下药，很快便让初闻女人香的信诚坠入情网。他们唯一疏忽的是他们自己的关系，在学校里的知情面其实已经非常大，以致林信诚很快得知裘慧敏早就另有所爱而与之愤然分手。分手不久发生的事是裘慧敏怀孕。最初裘慧敏和江帆都没有想到这会是林信诚的种子，林信诚病弱的外表让裘慧敏忽视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基本功能。怀孕后裘慧敏退学回家休养待产，同时 帮助舅舅的工厂做些事情，比如指使江帆从信诚药业公司不断窃取机密，特别是舅舅垂涎已久的那个秘密账本。那个秘密账本里记载的人物也是舅舅公司主攻的目标，拿到这本账簿不仅可以按图索骥，而且在一旦需要的时候还可以成为挤压拉拢信诚公司的袖中暗器，在一旦需要的时候还可以成为威胁收买这些目标的一个制胜法宝。在以后发生的事情是裘慧敏生下了一个男孩，在以后江帆没说为什么，他开始怀疑这个男孩并非己出。他与裘慧敏为此还吵过一架，并且真的去医院进行了 DNA 检测。江帆的怀疑果然被科学证实。在以后发生的事情是两个大人全都转怒为喜，因为裘慧敏非常肯定地告诉江帆，如果这个孩子不是他的，那100%就是林信诚的。确认了孩子的血缘之后，江帆马上终止了对信诚公司的破坏颠覆，裘慧敏也立即带上孩子到林信诚家上门认亲。他没有想到林家在斩钉截铁的否认之后又突然决定认下孩子，他也没有想到在他们认下孩子的同时对他本人却坚不承认。尽管他最后与林荣志签下了一张价格不菲的卖子文书，但300万元的报收却难挡母子天然的失子之痛。精神恍惚之际，裘慧敏酿出车祸，紧接着又发生林家遭抢、夫妻双亡的惊天血案。在裘慧敏服刑期间，他从江帆的口中得知，入主林家成为他儿子继母的，竟是一位小地方来打工的女孩。这使裘慧敏不仅绝望，而且愤怒。在他刑期过半时，儿子中毒死亡，让裘慧敏在悲伤欲绝的同时，又看到了一线曙光。他出狱后，决定主动还交300万巨款，梦想着与林信诚重拾旧情。不料，悠悠因小梅的辩护而生机渐显。裘慧敏万不得以孤注一掷，让江帆出面重金买证，利用钱之父编造虚假事实，一举将悠悠置于死地。谁知悠悠最终还是被周月救出，历经千波万折与信诚重新走到了一起。在裘慧敏即将彻底心灰意冷之际，又爆出悠悠当年参与林家血案，现有杀人灭口的新闻，让裘慧敏顿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后的胜利遥遥在望。也许裘慧敏也是一个不太走运的女人，在这个关键时刻再次节外生枝，先是钱之父在贵阳落网，后是江帆在北京被传。江帆被传讯的当天晚上，也就是在江帆此来清水湖医院面见林信诚的10个小时之前，江帆用一通轰炸式的呼叫把裘慧敏从阿菊家的门口，从林信诚的身边叫回到了家里。两个人在裘慧敏那间乔迁不久的新居客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一场争吵。江帆要求裘慧敏赶快拿钱出来，让他托人摆平对诬告的追究，而裘慧敏这个时候已被获胜的预测冲昏头脑，断然不想继续卷进这件案子，不想让人察觉任何丑闻与他有染， 他甚至主张江帆一旦脱不了干系，索性就去坐他几年大牢。男子汉大丈夫，坐牢又怕什么？我也坐过牢的，当初我坐牢你去看我，以后你坐牢我也会去看你的。江帆从裘慧敏这句无情的摆脱中大概嗅出了味道，他追问裘慧敏是不是针对林信成，而不仅仅是对他的财富动心了。裘慧敏的回答很暧昧，他说一旦林信成接纳了他，他恐怕要暂时中断和江帆的联系，他希望江帆能为他做出一些牺牲。如果江帆真的如他一向声称的那样爱着他，对裘慧敏的自私冷酷江帆早已深知，只是这种自私与冷酷从未冲着他来过。裘慧敏的这个变化彻底激怒了江帆，他威胁说如果裘慧敏不全力帮他渡过难关，如果不在感情上与林信成划清界限，如果他单方面撤出两人多年以来的攻守同盟，那他江帆只好向公安机关招出裘慧敏来，他只能向公安告发裘慧敏才是诬陷丁忧的真正主谋。裘慧敏对此早有准备，冷笑一声说哼，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手，所以当初我始终坚持没有见丁忧的姐夫，我投资养性斋的钱也全是委托给你操作的，我虽然挂了一个法人代表的虚名，但我可以说我对钱的使用毫不知情，我可以推得一干二净。江帆历来信奉的处事原则一向是利益至上的相互交易，但如同裘慧敏对他一样，他对裘慧敏也一直未有戒心。他没有想到裘慧敏早在诬告丁忧的策划之时就暗中为自己留了退路。江帆在第二天在清水湖医院对林信成如实坦白，他说他从不相信别人的感情，偶然相信一个人，结果就被他给害了。江帆告诉林信成他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所以没有必要再来无事生非。他把裘慧敏真实的面目用50万元的价格出卖，不仅是和林信成达成了一笔交易，让林信成花钱买个觉醒，而且这笔交易同时也是和裘慧敏的，他要以其不仁还其不义。江帆平平常常地说道，一切公平合理，这是我和他裘慧敏最后的清账。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江帆匆匆走了，裘慧敏匆匆地来了。裘慧敏赶来看望信诚所带来的表情，并未出乎我的想象。我甚至提前猜到了裘慧敏手中必定还拎着一罐浓汤，那罐汤是裘慧敏已经用惯了的一个道具，为亲人和爱人亲手熬制营养丰富的汤水，已成为人们生活当中和文艺作品当中最俗套的抒情方式。但是这一回林信诚没有见他，也没有喝下那罐浓情厚意。尽管裘慧敏一再请我转告信诚，里面有精选的乌鸡和肘子，还有上好的干贝和甲鱼，他足足煲了一夜，营养全都化在了汤里，喝掉它身体会立竿见影的好转，抵抗力也会大大增强提高。林信诚躲避的不仅仅是裘慧敏一个人，在江帆走后的一整天里，他始终闭门不出，沉默不语，包括我，包括秘书，甚至也包括医生，统统都被保姆拦在外屋。保姆说信诚现在很困很困，他只想一个人好好休息休息。我和秘书经过商量，决定全都暂时离开医院，回城各办各的事情。秘书要去银行为江帆取钱，因为江帆盯得很紧，我也需要回去取钱，因为给我家装修的装潢公司从前天开始催款的电话几乎把我的手机给打爆了。这一天我那只快爆的手机还挤进了一个周月的电话，他问我现在是否还在医院。他这样问我是因为他对悠悠蓄意杀死德子一事始终百思不解，尽管连小梅都表示反对，但是周月还想从旁做些调查，以甄别自己的怀疑。他在电话中说，他今天因为有紧急公务奉命出差，要到上海南京停留数日，如果我还在清水湖医院的话，他想请我帮忙做些调查，找找信诚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把悠悠案发当日及前一日往返抵离清水湖医院的确切时间做个详细了解，以免耽搁久了，时过境迁，知情人会把许多细节逐渐淡忘，给以后的取证带来困难。我告诉周月我已经回城，但我答应早则明天晚则后天就会回去，就可以按照周月的要求做些调查工作。周月千谢万谢，说大哥你真的是好人。第二天我没能回去，拖住我的还是我家那个装修工程。在付款前的验收中，我发现多处假冒伪劣，于是找来了工头口干舌燥的一通交涉，直到第二天傍晚才算达成协议。我先交些钱，他们也返返工，互相做了并不情愿的让步。和施工队的艰苦交涉使我差点对江帆的观念点头称是。江帆说的也许没错，这世上人与人事与事都是交易， 施工队接活前的热情洋溢的承诺余音未落，对我倍加优惠的关照言犹在耳，可在验收结账的时候，居然全像川剧变脸似的，甚至连个甩头吆喝的掩饰都无需再有，表情就霎时一变。也许阿菊说的也没错，这年头谁要真的爱你也是一时一阵，如果两个人当中只能活一个，那人人都想自己活。我到第三天中午也没能把家里这一摊子烂尾料理清楚，但我不得不扔下一切返回医院。我这样匆忙赶回清水湖的原因，并非放心不下信成的身体，也非急于完成周月交代的任务，而是因为午饭后我突然接到了李秘书的一个电话。这位一向四平八稳的李秘书用从未有过的慌张在电话中向我通报了一则让我也不能不慌的消息，那就是林信成失踪了。今天上午李秘书到医院准备向林信成报告一下给江帆付款仪式的办理情况，不料病房里已是人去无空，一同失踪的还有信成的保姆。幸亏那个有力气也有主见的保姆也失踪了，这让人们的紧张多少有了一些缓解，猜测信成至少目前尚且平安无恙，猜测信成大概是让保姆陪着去了什么地方。至于信成去的地方，李秘书说已经有了一些线索，电话里说不清楚，希望我尽快过去一下。于是我没再多问，扔下家里乱七八糟就搭车赶了过去。到达清水湖以后，我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我所想的那么简单。我在李秘书手中吃惊地看到信成留在枕头上的决绝誓言，这一纸别书使我们放弃了一切侥幸，明确地意识到信成真的走了。附近派出所的警察上午就接到了报警，在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刚刚撤离，他们向医生、护士、医院的保安以及信成的司机等有关人员详细地了解了情况，分析信成这样一个行动不便的病人是怎样在这个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山路湖边突然人间蒸发，直到收拾床铺的护士在枕头下发现了那封短信，警察们才找到了根据似的如释重负。看来这个早上在他们的管片里并未发生原来分析的绑票案件，这场虚惊的真相不过是一个年轻人的厌世出走。警察们随即散了，走之前对李秘书和司机说，你们先自己找找他，这小伙子大概是受了什么刺激，也许过几天冷静了他会自己回来的。我从李秘书手上接过信的时候，李秘书恰巧被医生叫走，医生们急着与他交涉信成应付未付的住院费用。我在二楼空无一人的观景阳台静心阅读了信成的手记，这封信没有抬头，不知写给谁的，或许信成是写给所有人的。我走了，我看见了我的爸爸妈妈，我想念他们。现在我已经决定，在我去见父母之前必须离开这里。我不知道我的心脏还能跳动多久，所以我要让自己最后过得清静。 这里的所有人都让我害怕，他们都在撒谎，让我不敢相信。还有哪一个笑容会是真的呢？真正爱我的人只有我的父母，我也爱他们，我特别想他们，我特别想他们。林信成。这封短信让我看到了林信成的滚滚热泪，也看得我自己心里阵阵发凉。我还有周月，还有小梅，还有医生和护士，还有秘书和司机，还有上海的姑妈，还有其他很多人，对信成的笑容都是出自内心，出于善意的。但信成还是感到怀疑和恐惧。也许信成短短的人生确实经受了太多的谎言，太多的阴谋诡计，所以信成陷入了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他像他的孩子乖乖那样，对真情拥抱的双手也产生了条件反射的惊恐。也许信成的不幸还源于他的财富，他太有钱了，所以他摆脱不了那些明争暗斗，那些卑鄙心机。难怪有些社会学家把1500元人均收入作为中国城市家庭幸福与否的分界之一。金钱的过与不及都易造成人际关系的失范与家庭的不幸。财富太少，生活过于窘迫；太多，又令人想入非非。金钱数额一旦超过生活必需，它的冷酷和兽性就会显露无遗，它导致的丑恶与贪婪就会层出不穷。信成究竟去了哪里？我和李秘书以及医生和护士都把怀疑的线索锁定同一个方向，因为我们从一位夜班护士的口中得知，昨天晚上有四个男人突然来访，并且在病房的里间一直与信成单独交谈。期间护士进去给信成送药，行至外屋便被保姆拦住。护士把药交给保姆手上的时候，隐隐听到屋里有只言片语。护士据以猜测，那四位神秘客人全是信成叫来的律师。根据我的分析，信成应该是今天清晨脱身出走，而出走前夜密晤律师，想必不会不谈自身的动机。当天下午，我与李秘书一道去了位于复兴门附近的中亚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以前曾到清水湖来过的那两位律师。两位律师，一位姓林，一位姓韩，一个人到中年，一个还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他们似乎早已猜到我们的来意，并未多绕弯便介入正题。林信成昨天确实给我们打了电话，说有急事让我们赶到清水湖去。他也确实和我们谈到了他要离开医院的想法。但是呢，他什么时候走，到哪里去，我们一概不知。我说，他有没有说，他大概去的方向？ 比如他在上海有一个姑妈，他会不会去那儿呢？林律师断然地摇了摇头，这个我们并不知道。电话里说，他说他很压抑，他很害怕，他说他不敢相信任何人，尤其是女人。他说他想找个深山老林去当和尚，他说出家当和尚也许是离开人世而又留在人世的最好方式。我们劝他把出家的念头暂时先放一放，因为他的身体不能缺医少药，不能过太清苦的生活。我们劝他，如果他心情不好的话呢，可以到外地走走，看看山水，缓缓心情。但离城市，离条件好的医院不能够太远。这时候李秘书插嘴，那这么说是你们挑着他走的？你们作为律师难道不知道他是一个病人吗？是一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孩子，你们应该劝他留在医院。你们怎么，他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你们是要负责任的。他现在活得非常痛苦，他和我们谈到他现在的生活，哭得说不下去了。我们不知道他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他的精神已经差不多崩溃了。姓韩的律师打破了沉默，加重了语气，对李秘书的指责再加反驳。我们只是针对他要出家的念头，建议呢，他先到一些空气清新的地方走走，换换心情。以至于他走还是不走，怎么个走法，走到哪儿去，那只能由他自己决定。你们作为他身边的人，他的帮手和朋友，他怎么活成了这个样子，你们应该更加清楚。我及时换了一个话题，以中断他们的对峙。我说，那么林信成昨天叫你们过去就是为了和你们谈谈心情。听说你们昨天去了四个人啊，林信成叫我们过去是要更改他的遗嘱。昨天和我们一起过去的还有北京昆仑公证处的两位公证员。我和李秘书面面相觑。李秘书放缓口气，向律师提出，我是林信成的秘书，我过去呢给他爸爸当秘书，他爸爸去世以后呢，我就给信成当秘书。我跟他们林家很多年了，现在一时找不到林信成，我能不能看一下他的这份遗嘱，看看需要我们为他做些什么。年轻的韩律师也相应放缓了口气，但话中的内容依然是拒绝。林信成指定我们是遗嘱的保存者和执行人，您既不是林信成的亲属，也不是遗嘱涉及的主要权益人，所以非常抱歉，您不能看这份遗嘱。李秘书哑然无语，表情十分尴尬。似乎仅仅是为了减轻他的尴尬，那位随和些的林律师还是向我们口述了遗嘱修改后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这份遗嘱呢，它主要涉及了财产方面的问题。林信成这次仅仅保留了上次遗嘱当中关于他的姑妈所分配到的遗产份额，其余的部分均做了变动。林律师的话语停顿下来，我们都以为 他对遗嘱的内容透露到此为止。不料他突然又接着说，林信成决定将他的财产全部捐给中国儿童福利机构。当然了，他后来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保留了足够他未来生活和治病的资金。这个修改，这个结果，并非我的意外。但李秘书还是惊讶地叫出声来， 全部捐赠。 林律师点点头，平缓地答道，对，捐赠。它不同于遗赠，捐赠就是不必等待立主人死亡就可以立即执行。我们受林信成的委托，作为此项捐赠的执行人，已经开始着手和有关部门联系，办理相应的手续了。韩律师冷冷地插话，哈，当然了，在捐赠之前，我们会按照林信成的要求，给所有为他工作的人员结清工资及相应的福利费用。另外呢，林信成还要我们替几位为他工作时间较长的人多支付一年的工资及福利，并且为他们办理终生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啊，您是姓李对吗？我想办理这三个险种的受益人当中应该包括您的。李秘书呆呆地沉默下去。我知道李秘书这么关心信成的下落，是因为信成的下落与他自己的着落息息相关。现在信成的下落依然没有下落，但他自己的着落却有了起码的落实。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